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什么样的宝宝要用防晒霜？我说孩儿他妈，你别磨蹭了行不行啊，好容易出门去水边游泳去，你别准备的跟那逃难是好，这大包小流的，你这多少东西，这是 饿带干粮情带伞，有没有都得备着点，你没 你这都什么跟什么，你过来来来来，你看看，来痱子粉、爽肤露、游泳镜、蛙蹼，好家伙，这也忒齐了吧。哎，我说这防晒霜这怎么还带两种啊？这个呀， 对呀，他一种给我呀，一种给咱儿子呀，这大人和孩子都不能混在一块儿啊。 我说你们女同志出去带着咱闺女一块儿臭臭美就得了，你别把儿子也传染了啊，你草老爷们儿嘛，他就是得粗糙一些，不怕烈日狂风，明白吗？ 那可不行，这小孩子皮肤多娇嫩呢，像你啊随便晒的。 不是， 那孩子防晒的也很重要。 是小时候，我小时候游泳的时候好像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儿，我这不是皮肤也不差呀、 啊。你看看你那脸啊， 怎么了？ 你看你照镜子看看，你摸一摸，跟鼠皮似的。 我，行，反正我也说不过你，是吧？咱们问 AI 专家好吗？我觉得那东西化学成分太多，孩子不涂为好，你问吧。 您好，有什么要帮你们的？ 哎，专家，孩子外出哈，您说要不要涂这个防晒霜呢？孩子多大要涂这个防晒霜呢？ 对于宝宝来说，建议半岁内最好不用防晒霜，在宝宝6个月以前，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还没有发育完全，这个时候的宝宝免疫力也是比较差的，年龄太小，皮肤比较稚嫩，使用防晒霜可能会伤害宝宝的肌肤。 听见了没有？我说孩子不用吧。 我是说半岁以前，不过相信宝妈们也不会将6个月的宝宝抱出去晒太阳，如果要外出，妈妈最好给孩子选择质地较好的棉质衣服，戴上遮阳帽或者打上遮阳伞，避免阳光对皮肤的直接照射，而且尽量避开正午时间外出。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些基本的物理防晒工作就好了。 你就是听三不听四，专家，那孩子防晒您说都怎么选呢？ 6个月以后的宝宝虽然说可以用防晒霜，但在2岁内尽量能不用就不用。宝宝皮肤薄，皮肤表面积相对体重要大，皮肤吸收后的伤害也会越大，宝宝最好用物理防晒霜。常用的物理防晒剂有二氧化钛和氧化锌2种，这些原料在正规厂家出品的防晒霜的外包装成分表中都会有标示，爸妈选购之前请务必看仔细。物理性防晒霜的质地比较厚重，涂在皮肤上会白白的一片，很多妈妈都会不停地涂啊揉啊。物理防晒主要通过氧化锌来阻隔阳光， 氧化锌就是看起来白白的那些物质。当你把防晒霜里的遮挡物质都涂开了，抹散了，防晒效果也就下降了。所以给宝宝涂个小白脸才能更有效的防晒。 哦，这回我算明白了，要是还是这专家有经验哈，他搜集这东西是真够准确的，也够多。 在夏天外出，宝宝的防晒工作绝对不能马虎啊。 哎，放心吧专家，我们呢绝不马虎。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北京暑期托管服务7月19号开始，共分两期。近日，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做好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北京市教委建立了市级统筹、区级主责、学校落实的三级工作机制，从7月19号开始到8月20号结束，分两期，每期12天进行暑期托管服务。各区教委要鼓励广大干部教师主动参加志愿服务，积极引导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班主任等优秀教师参加托管服务。需要强调的是，开展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不是取消暑假，各区教委统筹全区教师资源，在不影响正常休息和进修培训的基础上，合理选配安排教师参加托管服务。家长看过来，北京学校每天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将调整到下午6点。近日，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将按照面向人人、整体设计、提高质量、突出重点的原则，不断优化校内课后服务工作。一是全覆盖开展课后服务，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周5天都要进行课后服务，同时保证课后服务时长，学校每天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不早于下午5点半，下一步将调整到下午6点。二是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在提供体育锻炼、综合素质拓展活动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答疑辅导和巩固提高的课业内容。三是坚持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以本校教师为主，鼓励各区教委统筹区域内优质师资，帮助其他学校课业辅导答疑，可打破校际界限和年级班级界限。四是做好保障工作，做好教师思想工作，落实经费保障，把教师参加课后服务情况纳入到绩效考核和评优评先中，把学校课后服务工作情况纳入到学校办学评价。国家大剧院歌剧《党的女儿》上演。国家大剧院复排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7月13号开始在大剧院首演。在指挥家李新草的执棒下，女高音歌唱家雷佳、男中音歌唱家廖昌勇等7位主演，与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管弦乐团、合唱团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为观众讲述了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坚定信仰之光的感人故事。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首创于1991年，根据1958年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由阎肃执笔，编剧团队包括王翦、贺东九、王寿元等，张卓亚、印青等音乐家作曲，成功塑造了第一代田玉梅、戚叔公等经典的舞台人物形象。本次复排版本的导演是首演版本导演之一汪俊，舞美设计则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舞台技术，为这部经典带来了不同的韵味。本轮演出将持续到7月18号。家庭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这是一则关于故宫里大怪兽的奇幻故事。故宫的怪兽们因为人类的遗忘，准备离开守护了几百年的故宫。忽然有一天，小女孩李小雨在故宫捡到了一只神奇的宝石耳环，误打误撞闯入了故宫神兽们的世界，和龙的儿子稳兽成为了朋友。临别之际，故宫深处却开始阴雨绵绵，与此同时，李小雨和稳兽也产生了隔阂。 这对朋友能否解开误会？乌云背后隐藏着什么样可怕的事情？故宫将面临怎样的危机？怪兽又是否从此绝迹于故宫呢？难以置信的奇幻之旅在漆黑的夜幕里悄然开启。家庭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演出时间是7月16号，地点在顺义大剧院，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日前，教育部陆续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引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开展托管服务工作。这些通知的出台目的是解决孩子放学后和暑假期间家长不方便看管的难题。但是对于这些通知，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家长们担心收费或孩子安全问题，而对老师来讲，本来上班的时间就已经很早了，现在又要很晚下班，那么这样的利民政策该如何去执行，如何落地，有没有让人皆大欢喜的方式呢？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老师。江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嗯，上集咱们聊了聊这个公办托管它当中存在的一些优势啊，非常明显，同时呢在落实当中我们也提到的一些希望啊，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些地方。这集咱们踏山之石可以攻玉，看一看国外有哪些相对比较好的经验可供我们这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借鉴的。 嗯。实际上国外在课外监管、课外这个服务上面相对比较多元化。 嗯， 像英美在实施课外服务上已经很多年了，也探索很多年，包含他在学生的这个分层教育、分层教学上面都有很多实践的经验。 嗯， 他实际上更多的引入的是社会资源，包含这种家委会、家校委员会的这种能力，去整个去运营和管理所有的课外的这个相应的学生的活动，甚至是竞赛、比赛等等，非常的丰富多彩。但是从整个我觉得国外的有一些经验是可以我们去了解的，但是完全的去抄或者是照搬他的一些现行的经验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因为比如说我们完全把他的商业购买的模式拿过来，比如说完全把家校委员会的这个方式拿过来，他就和我们本身义务教育阶段的这种纯义务的属性相有一些相应违背了，和现行的一些法规制度就会相违背了。 嗯， 包含在评价机制和人员选拔上面，比如说国外的很多这种参加竞赛或者是参加比赛，甚至是人员就是比较聪明的这种人才选拔的这种机制上面，它是有很多第三方的评价机构进来，完全进驻进来，它可以这些东西可以作为我在升学的时候的一些佐证，或者说一些必要对一些必要条件，这些东西和我们现行的基础教育这种人才选拔上面是稍微有一些差异的。另外一个，它本身在国外它有一定的诚信机制。 怎么讲？ 就是你这些所有的这些证件，包含你所有的这些比赛，它是有一个强大的个人信用体系的一些支撑的。 哦，它是列入征信的，对吧？ 你在这个里面去进行灰色地带的操作或者是造假是很难的， 嗯， 或者是成本是非常高的。 嗯， 但是一旦这个口子我们在现在现行的这种人才选拔上面引用的话，那有可能是吧，就是一些我们不愿意见到的，或者说一些权钱的交易就会出来了。 嗯哼。 所以有一些国外的制度我们只能借鉴，但是返回来我们到国内一定还要因地制宜的去做一些符合我们自己的教育发展以及人才选拔以及社会资源真正跟这些密切结合的一些实际自己的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出来，可能才是可行的。 对对对，这包括很多家长也在讨论哈，说330这个我们很支持，同时呢他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兴趣爱好班，对吧，那如果是自己老师比如大队辅导员呐、或者是这个音乐老师体育老师留下来帮助我们去训练一些相应的科目是可以的，但我有更或者说 是的 教的水平如何呀，有没有可能是引进一些外面更好的师资，一方面是现在这个比较担心老师的休息情况，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有更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会更好，对吧，但那个时候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上级留下的一个小尾巴，就是他可能这个成本资金从哪儿来，或者说他的相应资金换回来的合不合适，就性价比高不高，那我如果想请相对专业比如说篮球队，某个学校可能有个篮球队，那我需要请一个教练来，或者说体能教练或者什么，我们希望他更专业，对不对，好，那请来的一个如果他的利润非常低的话，他即便是一个名教练，那进来之后会什么样的态度教，大家伙会关心这种很细致的问题。 是的，就是作为一个家长来讲，我在选择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是我们家孩子个人的这个利益和收获感。 是是是是， 对，那我在选择的时候一个是免费的，一个是收钱的，可能对于我孩子未来或者我孩子能力开发的效率是最高的，那我可能就会忽略成本。 对， 但是在国外实际上很多这种课外辅导它就是由专业的商业机构进入跟家校委员会合作一起来做的，那 也就是我等于只是在用学校场地。 对对 啊， 那这种机制我们在国内现行的制度下可不可行？是需要探讨的。 对， 而且可行到什么程度，准入门槛到底是什么，管理监管到底如何来实施，出现问题由谁来承担责任和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话，学校是绝对不可以照搬外面的这个现有资源， 对对对， 现有经验的。 对对对，就准入它其实是一个很难定的标准，它如果要是这个市政府级别或者地市级的这种政府来制定规则的话，那它覆盖的学校实在是太多了， 那就很难个性化。 对对对对对，很难个性化。 但是对于家长来讲，对，对于家长来讲，我的需求是个性化的。 是的，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普惠制度和家长个性化对于孩子的教育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我想除了我们去能够让整个的这个服务和监管更加的公开透明和完整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是是， 那 姜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它可能就像是一个及格线，或者说一条保障线。 是的， 因为他毕竟说了嘛，他没有强行要求小朋友必须在3:30放学之后要去这个学校里进行托管。那么我给你提供一个基本选项，就像买车一样，你有基本套装，你还有一些加装的套装，那你想要拿到更多的是不是可以去这个学校外面，然后那这样的话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来想的话，他会不会再催生像其他的素质类的科目，艺术音乐美画画这些，它就会让它的本身的价格更高， 这个是极有可能的。而这个可能实际上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升学过程中的一个评价机制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能看到近些年之所以学科培训起来的这么快，最近教育部这边也是在严格的去进行治理。 对， 实际上这些所有的最后的扣是在升学上面的， 就是效果。 一旦你这个东西和升学之间挂钩，那可能它就会催发出来另外一个产业，对， 需要监管的产业。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反过来哈，一个是针对于我们市场的治理，针对于学校升学的这个治理，反过来我是觉得哈，针对于家长本身家庭教育的这个宣传，和针对于家长本身他的综合素质 这种培养可能我们在无论是媒体啊还是社会啊还是教育主管机构啊，可能是真的是要花一些力气的。 嗯， 因为有一些这种孩子之间的这种攀比啊，或者说是不断的给孩子加码呀，或者双减，现在推行起来遭到的阻力啊， 嗯， 是由家长的焦虑导致的。 对，对。 那我们如何能够说站在孩子更长远、他更健康的发展的角度，给孩子提供一个更符合孩子需求的、更符合他健康发展诉求的一个家庭教育环境和培养规划？ 嗯、 我想，可能是这个是需要我们的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去商讨和制定的。只有这个环境更健康了以后，我想可能有一些焦虑，或者说有一些现在我们在讨论的问题，也就真的迎刃而解了。 嗯，是的。那么咱们提到家长，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现在讲的家校共育，家校共育哈， 嗯， 讲了很长时间，希望家长的这个角色感提升上来，在教育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家庭教育决定了他小朋友受教育的天花板嘛，对吧？那因为有了这个政策之后，会不会让家长的作用在家校共育作用当中更加凸显，或者应该怎么凸显？ 我看到一种说法，我非常赞同， 嗯， 就是实际上在国外相应的经验也是能看到的，就是有很多全职的妈妈，这些全职的妈妈实际上是他们也是接受过很多高等教育的，也教育素养也很强， 嗯，对， 她在课后辅导上面，她可以以志愿者的形式参与进来， 哦， 对吧？我是觉得这个你家长第一参与到政策制定里面来，第二有一些就是真的有时间的，或者说有意愿的家长，我们可以参与到课后的这种陪伴里面来，给孩子上更多元化的这种课程，可以组织更有意思的这种活动。那这个结果只是个人的一些畅想啊，不一定说影响到孩子本身的这个升学。比如说是不是可以针对于我们未来的养老积分，或者说是这种针对于我个人未来的养老能够有一些帮助或者是体验，甚至比如说参与到这些活动里面的这些老师，现在老师是没有选择的，安排了你这个工作你就得做，对，义务。那么对于这个项目来讲，本身孩子是可以自愿选择的，老师是否是可以自愿选择的， 嗯， 你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吸引老师更主动的积极的去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去进行奉献的一些机制？ 对，对， 这样的话大家都是主动参与的，我想它的效果和它的质量会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异。 那是一定的。包括您刚才提到那个，其实是大家之前就考虑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变形，那个问题就是说，哎呀，330之后我们必须要不然回家，反正就是不能参加课外班了，你不要学习对吧，学科类内容了。有些人说呀，这是不是会导致这个板结化更严重？ 嗯， 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就是高学历的，对吧？我家里边父母来教育孩子，那可能比在上面外边上课外班可能效果好，或者相对来讲一个没有高学历的家庭而言，他们其实是无计可施的。那么就催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做了之后，在学校这边是绝对公平的，都在三点半画全回家，也跟你的家里的资金积累没有什么关系，你是想是这个花钱上班啊，对，但是你回到家里之后它仍然是不公平。当然我们永远知道公平是相对的嘛，它不可能把所有人一刀全切齐，这不太可能。但是这个问题同样这道理，你比如说咱们说海淀家长，对吧？ 嗯， 那在那个大学学校区的那些周边的学校的家长们，那回来可能家里面就是教授，就是副教授，就是讲师，大学讲师，他们反哺到小学或者初中当中来， 是 和另外一个区域，那这方面的老师或者什么就没有，他就是又有一个不一样。 对， 那到时候一个区甚至一个小片区和另外一个小片区他状态都不一样。 对， 这时候就确实很，当然了，我们当然鼓励家长朋友去进入到校园啊，包括现在也有一些课程嘛，家长课堂有很多学校都开展，我看在北京，进去你的那些什么职业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这是好的尝试，那只是停留在尝试而已。可是如果把它就长期贯彻下去，慢慢的把它形成了330后面的一个选修课中的一个， 对， 这个可能对于这学校或者对这些孩子来讲是好事情，对周围的或者 规则制定细则上就哎呀很难的感觉。 反正这是一个超级考验治理能力的一个科目。对，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做好了，我想可能确实是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和培育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项目。 是的，当然。那么我们其实考虑的还是说，就是未雨绸缪嘛，我们替先操操心，包括如果有一些我们政策制定者能听到说，哎，好像这俩人说的还挺对的，这就是我们的作用嘛，对不对？对，现在我们只能把公办托管现在的情况定义为1.0啊，未来可能会有1.1、1.2，甚至2.0、2.1、2.2。您觉得这个公办托管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哪些？ 看站在哪个角度说吧，我觉得站在家长的角度，一定是希望，孩子跟教育相关的事情，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场景里面权限提供了，这是最好的。所以家长对于这件事情的期望值是蛮高的。而且家长在这个孩子的教育的过程中，个性化的需求实际上也是蛮高的。 对。 那么我们现行资源和家长这个非常丰富多元化的个性化需求之间的完美匹配，可能是需要2.0、3.0、4.0不断的去适应和完善的。但是在这个里面，我想可能从我们的治理的角度，更多的是说我们需要要什么样的机制，让更多的社会力量、教师力量，包含家长、家庭教育能够更多的协同和参与进来。只有这样，这件事情才能真正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家校公办托管啊，在下一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不错的成绩，也希望社会各界刚才提到了，就是各个链条各个环节都应该去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是家长，每个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我们只有让这个社会的教育水平逐渐在提高，我们的整体才会更加的向前。我们希望通过这两期节目能够让大家相对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公办托管现在的一些优势，包括我们怎么能够让它变得更好，我们一起努力。感谢蒋老师能够接受我采访，谢谢您。 好的，谢谢。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